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第128集。到了白天，骂战继续，胡佳佳将微博 ID 改成了期待公正女编剧胡佳佳。这个 ID 十分厉害，首先期待公正表达了自己弱势身份，而女编剧的女更显心机深沉，瞬间将这件事变成了男女的纷争。在微博上关注各种八卦的人中，性别为女的占了绝大多数，一个字便将众网友拉入己方，共同对抗身为男性的左导演。而事实上，事件性质与男或女完全无关。面对左然粉丝还有何修义粉丝的质疑，胡佳佳竟然能够滴水不漏地在微博应对。 小编，为什么你能拿10000块钱进行转发抽奖啊？因为那是我的孩子，必须抢回来。母亲为了孩子可以不顾一切，即使倾家荡产我也在所不惜。 第二个问，左然工作室的停车场很好进吗？胡佳佳答， 因为我是一个编剧，左然的工作室大厦里面还有其他文化公司，那阵子我恰好接到一个广告编剧的工作，偶尔要去大厦，有了那个机会我才会想毛遂自荐。 第三个人问， 为什么没有再投稿唯心唯胜呢？ 胡佳佳答， 前面讲过，我所有的自信已经被摧毁殆尽，在电话中左然提出很多缺点，让我羞愧难当，差点把本撕掉，根本不敢到处再投，接受鞭尸。创作故事的人自尊心很强的。 总之，左然粉丝每次找到漏洞，胡佳佳都可以实现自圆其说。又是一夜过后，拆封之日到来，众位由胡佳佳通过微博抽奖平台随机抽选出来的证人，手持着胡佳佳预定的机票，纷纷赶到了北京。因为网友来自五湖四海，等人聚齐时已经差不多是下午1点钟了。胡佳佳在某个直播平台直播拆封，甚至还邀请了公证处的工作人员。直播开始，大批的网友涌入，直播平台瞬间瘫痪。Z 站对于在线人数准备不足，微博上面一片哀嚎。 哎呦，没有声音啊，卡卡卡卡！羡慕没有声音的人，我根本进不去啊，进不去啊，进不去啊！我被弹出来后就再也连不上了。哎，卡着不动，我也不敢刷新呢。Z 站炸了！胡佳佳的微博爆了，哎，胡佳佳的直播爆了，访问人数吓死宝宝了。 十分钟后，直播终于恢复正常。十位证人一一介绍自己，其中有的竟还戴了面具，好像左然本人或者左然粉丝会将他们怎么一样。胡佳佳先邀请证人验封，信口当然是用信封自带胶水粘的，非常结实。十人轮流查看封口，其中四个左然粉丝睁大双眼，试图找出曾经被拆封的痕迹，然而没有。胡佳佳的眼睛肿成了两个桃子，她使劲地睁着眼，勉强扯出了一条缝，貌似坚强骄傲，极力不露伤心痛心。胡佳佳说， 昨天收到一封私信，怀疑我更换过内务，也就是说将大约1年前的信封放入剧本重新封好，欺骗网友。可是这种信封拆开过去一定会有痕迹。 说完，他将透明胶带撕下一条贴在信封上面，交给一位证人。 能否请您用最轻的动作将透明胶带再给撕下来？ 他照做了，撕下之后信封果然无法做到完好无损。胡佳佳又说， 所以我根本不可能更换内务，那么现在来取出文件。 屏幕里外所有见证者都屏住了呼吸。胡佳佳在镜头面前左手握着信封，右手捏着衣角，动作极慢，一点一点撕开，露出了邮件内务，又将它们缓缓取出。一叠印满了字的纸，第一页是封面，用大二号的字写着唯心唯胜，剧本胡佳佳。微微松了口气，胡佳佳将手中的纸递给了第一位证人，问， 跟 TXT 一样吗？ 第一位证人仔细阅读，好像发现新大陆一般，说， 有压痕。 嗯， 胡佳佳疑惑道，压痕？ 信封上的地址力透纸背，透过信封压到文件的第一页来了。 嗯？胡佳佳拿回来瞅一眼。 哦，我记得当时在邮局，我先是把文件放入，然后才填写地址的，会有压痕也是正常。 好了，证人们也可以对比信封文字还有文件压痕，看看是不是一样。即使是同一个人，也不能把两遍地址写得一样啊。 只要文件上的压痕与信封上的地址一致，就能说明文件存在于信封寄件之前，压痕并不清晰。可是几处很有特点的那似乎真能重合，这些压痕似乎更能说明文件的真实性。气氛陡然紧张起来。胡佳佳说， 现在就请大家告诉诸位网友，手中的文件是否与我网传 TXT 文字完全一致呢？ 胡佳佳很细心，没有现场提供自己 TXT 的文本，而是提前请证人们自己下载甚至打印，确保鉴定现场对比的 TXT 就是网络上的那份。胡佳佳根本不给左然粉丝质疑的机会。在一片寂静中，甚至都能听见各自的呼吸声，有人随便翻到一页，一个字一个字开始仔细对比，有人每页都只大致浏览一下，一页一页快速翻过，每个人的结论全部都是相同的，网传版本与邮寄版本是一样的。十位证人身份不同，反应也是各异，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大，比如提出压痕的人，嘴角浮现出了抑制不住的笑。他们不仅仅是左然偷窃剧本事件的见证者，而且还是参与者。有人是左然的死忠粉，眉头紧锁，神态焦虑，他们十分焦急，来到这里就是想为爱豆做些什么。然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有心无力，只恨自己智慧不足，不晓得能干点什么。也有的人被胡佳佳愤怒感染，忍不住开始怀疑自己当真爱错了人。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。